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 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

我这旧人，让我即讲未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属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阻止我长眠，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别人。愿你即刻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厌倦到开心，我便放心。若有一天你忧郁不堪伤心，请告知我，抱我这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都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阻止我长眠，让我心跟你共行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共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阻止我长眠，你共行，跟你共行。 一个拼命却痛的温柔，

情。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？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啦啦啦。

却看不留言。今夜离别， 现在看不清你，原来你早已经不是。

之彷徨，遗忘之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，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也别去想那里是甜蜜的梦想，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。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，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，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，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。 走在